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42集，失踪。太师和包大人都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太对。太师伸手摸出了御赐的金牌来，在那两个衙役眼前一晃， 给老夫叫个管事的出来。 两个门卫脸上现出些惊慌的神色来。 还不去？ 包大人呵斥了一句，吓得两个门卫赶忙就跑进去了。 这怎么回事？ 我说皇上手里那份折子是黄通写来辞官的吧？难道说写了还不算了？ 如果真是，那黄通是跟皇上斗闷子吗？ 欺君之罪啊，这小子活腻了。 没多久就见里头跑出来了一个人，是个干瘦的小老头，边往外跑边正衣冠，出门一看一脸果然如此的神情，赶紧行礼。 下官前久见过包大人。 说着老头又看到了太师，似乎有些惊讶。 庞太师也来了，有失远迎，有失。 包大人没等他说完一摆手。此人是谁？他是两浙路的副转运使钱九，他跟黄通进过宫，大概是见过包大人和庞太师。转运使衙门自然不会只有一个官员，除了转运使黄通之外，还有一个副转运使以及一些其他的官员。钱九看到包大人倒是并不吃惊，大概门卫跑进去跟他说了，门口来了个黢黑的老头。最近包大人出巡致死的消息传得皆知相闻，稍微想一想就会猜到来的是他。只是让钱九吃惊的是，太师也一起来了。将四人让进了衙门内，展昭和白玉堂边走边打量这转运使衙门。怎么说呢，给人的感觉就是混乱。这衙门乱糟糟的，一切都是群龙无首的状态。进了书房，包大人扫了一眼满桌堆放的公文，忍不住皱眉。 黄通呢？ 钱九张了张嘴，似乎犹豫。于是太师将皇上收到黄通请求辞官，所以让他来暂接公务的事情一说，随后递上了接任的文书以及一封圣旨。看完太师给的东西，钱九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怎么可能？ 黄通究竟在哪儿？ 黄大人失踪了。 失踪？ 一个月前失踪的。 这么大的事你们竟然不报？ 因为没准黄大人会突然回来，我们想等他回来再说。 究竟怎么回事？详细说。 于是钱九就老实交代。原来一个月前，这两浙路转运使衙门还一切运转正常。这天下午，黄通跟往常一样坐在书房看公文，当时钱九和几个官员就在外间书房，黄通在里间。大概半个时辰后，钱九将处理好的公文拿进去给黄通，可奇怪的是黄通竟然不在。展昭看了看书房的结构，这书房分内外两间，里边也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是黄通的书房，而外边是大书房，就隔着一面墙，门只是珠串的门帘而已，外头是三个官员公用的书房，都是衙门里的文官。此时钱九将那两个文官也请来了，三人都说当日他们就在外边没出去过，黄通应该是在里间书房的，书房的窗户都关着，从里边锁住，但是钱九拿着公文进去的时候却发现黄通不见了。另外两个官员听到钱九召唤也跑了进去，三人将书房的柜子都打开来找了一遍，可黄通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 当时桌上的公文批了一半，门窗紧闭，柜子里也没人，我们都在外边， 根本不可能有人出去却发现不了。可黄大人就是不见了。 展昭听着都新鲜，这位黄大人莫不是会钻地？ 有地道或者密室吗？ 我们都找了，没有，不止书房，整个衙门都翻了个遍呢。 千九指了指乱糟糟的房间，展昭等人倒是明白了，难怪乱成这样。 那你们为何秘而不报啊？ 起先我们只想等几天看看，可是一等就过去了一个月，黄大人平日待我们不薄，我们怕他突然有什么事外出，万一报上之后他回来了，这朝廷追究他玩忽职守的罪责，我们也有连带责任呢。反正天高皇帝远，我们只想再等等看。 哎，荒唐！ 那份辞官的折子是怎么回事？上面有黄通的官印吧？ 钱九在桌上的书堆里翻找了一下，找出一个锦盒，打开一看，黄通的官印完好无损地放在里头。 黄大人真的有写信辞官？难道他是辞官，然后不辞而别了？ 不会，时间对不上。那份奏表上的时间是半个多月前写的，按照你们的说法，那时候黄通已经失踪了。 闻言，钱九等人直挠头。 哎，黄通老家你们去找过吗？他不是说老母生病？ 怎么可能？黄大人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觉得这事情都邪门了。 这事情除了你们之外，还有谁知情？ 东皇门掌门长孙晋知道，黄大人和长孙掌门是好朋友。他失踪后没多久，长孙掌门来找他喝酒，我们将情况告诉了他，他派出了很多人去寻找，几乎将苏州府都找遍了，但是没有大人的下落，他很着急。 包大人点了点头，看太师，太师站在那儿想心思，良久，他问展昭和白玉堂：“ 二位武功高强，有什么法子是能让人从这一间书房凭空消失的吗？” 其实不用太师问，这会儿展昭和白玉堂都在查看这间书房。展昭仰着脸看屋顶，白玉堂低着头看地面。展昭站在中间，白玉堂沿着墙壁正转悠。两人此时都没找到什么线索，再加上房间已经被这群手下翻得乱七八糟，若是能保存原样倒是还好找一些。展昭看了屋顶半天，突然戳了戳白玉堂：“ 玉堂。” 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指着房屋正当中那根横梁：“ 我怎么觉得这根横梁好像不是在正当中啊？” 白玉堂也扬起脸看了看，别说，的确这房间的横梁偏左边了一点，难道屋顶是不对称的吗？左边的屋顶感觉比右边的屋顶要窄，白玉堂精通建筑，这屋子如果这么建会塌的，除非是……白玉堂看向左边的墙面，这书房南北走向坐北朝南的设计，椅子放在北边对着南边，北边的墙是书架，南边是白墙，挂了一幅很长的江山万里图，十分的气派。东西两边，一边是窗，一边是门，而房子里对应左边的那面墙就是挂着图的东面墙。白玉堂和展昭同时盯着那面墙看着，钱九等人不解，也转脸看那面墙。 这面墙一直是这样吗？ 对呀，黄大人喜欢简洁一些的布置。 那面墙是不是比这边的墙壁要厚啊？ 有吗？我以前没注意过。 白玉堂走了过去，伸手轻轻摸了摸墙壁，随后愣了愣，盯着墙壁发呆。展昭也走了过去。 怎么了？ 你摸一下试试。 白玉堂指了指墙壁，展昭伸手摸墙面，摸了一下收回手，眨眨眼又去摸了一下。 这墙有什么问题？ 包大人走过来也伸手摸了一下，随后盯着自己的手看。 嗯，怎么感觉不太像是墙壁啊？ 太师也过来摸了一下，眨眨眼 问前九：“ 你们用的是什么浆刷墙啊？好滑啊！” 展昭要伸手去敲一敲，不过手腕子被白玉堂抓住了。五爷回身从桌上拿起了一根毛笔，笔尾对着墙面一戳，众人只听得噗一声，墙面被笔戳了个洞。包大人和庞太师都点头，五爷就是内力高啊。只是白玉堂没把笔拔出来，而是握着笔杆往下一拽，就听到呲啦一声，墙面跟纸一样破了一个裂口。 纸？ 不是纸。 白玉堂将笔尾勾出来的一道细细的白丝给太师看，太师愣了良久，惊呼一声：“ 丝？这墙面是丝织的？难怪那么滑。” 可为什么硬邦邦的感觉？ 包大人话没说完，就见展昭拽着那条裂缝往外一扯，整张墙皮都被扯了开来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腐臭的味道。白玉堂皱眉一摆手，窗户打开，味道稍微缓解了一些。众人捂着口鼻望向那张被展昭扯开的墙皮之后，所见景象令人瞠目。就见墙皮之后是一个倒吊着的人，此人全身被白色的丝线缠绕包裹的只剩下头，就这么大头朝下被挂在墙上，而从脸上腐烂的程度来看，死了有些日子了。展昭对捂着嘴在窗边干呕的前九勾了勾手指，指着那个倒吊的人：“ 他是黄通吗？” 前九看了一眼，和身边几个官员一起点头：“没错。”包大人和庞太师也都皱眉，白玉堂看着笔上挂着的那条细而柔软的丝线，若有所思。 这是什么丝？ 蜘蛛丝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